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后天是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制作的科幻灾难片，影片由罗兰·艾默里奇执导，丹尼斯·奎德等著名演员主演，在2004年5月28号与中国、美国等国家同步上映。罗兰执导过《独立日》《2012》等等经典的科幻片，那么在他导演的这些科幻大片中，后天也曾经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父子之间伟大的亲情，温室效应带给自然的巨变灾难，都在这部影片中让人叹为观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影片《后天》，感受罗兰导演带给我们的思考和震撼。这部影片讲述了全球气候异常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导演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即将来临的全球超级风暴》，而《后天》这部影片就是建立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进行创作的。书中有一个理论说，未来会出现一次巨大的风暴，对气候变化如何到来的形容有点不是非常的现实，但是在导演的眼中却成为了一种非常棒的表达方式。为了拍出影片中严寒冰封的效果，制作人员选择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冬季拍摄。由于当时蒙特利尔的冬天是有记录以来最冷的冬天之一，不论是在露营场内外，温度都冷得让人受不了，尤其是要拍摄遇到暴风雪的场景，演员虽然穿着4-5层厚厚的保护衣物，但面对人工喷雪机，受着每小时8公里的风速吹袭之时，不论口鼻都盖着厚厚的雪，即使戴着眼罩也几乎睁不开眼睛。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气象学家杰克·霍尔和他的搭档经过多年的研究，预测到温室效应、冰川融化、海水盐分稀释和洋流改变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造成气候系统的紊乱，并在一次科学研讨会上向各国政要做出了报告。 在这些冰芯中，我们找到了证据，证明有一个巨大的气候变化发生在10000年前。我们钻取的冰芯中聚集的自然温室气体，表明失控的升温曾迫使地球进入了一个冰川期，并持续了2个世纪。 我都糊涂了，你刚才说的是全球变暖，而不是冰川期。 是啊，这是一种矛盾。不过全球变暖的确会引发寒冷趋势。我来解释，北半球之所以有温和气候，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来自太阳的热量到达赤道，并由海洋带到北部。然而全球变暖使极地的冰盖融化，正扰乱这股暖流，暖流最终会停止，这一旦发生，温暖气候也将告终。 对不起，你认为这什么时候会发生，教授？几时？ 不知道，也许过100年，也许过1000年。可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们不赶快行动，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后代将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京都协议的代价谁来付？全世界将为此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 恕我冒昧，副总统先生，如果什么都不做，代价可能更高。我们的气候很脆弱，照目前我们燃烧矿物燃料污染环境的情形来看，冰盖将很快消失。 教授，哈尔教授，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环境一样脆弱，请你先记住这一点，别动辄就危言耸听。 好吧，上一次崩裂的冰架大约有整个罗德岛那么大，也许有人管那叫危言耸听。 显然美国副总统以经济发展为由忽视了他们的警告，霍尔提出的长期建议无疾而终。而此时电视机构也正在会场外伴随着环保者的示威抗议声进行着现场报道，然而气候的巨变却已经拉开了序幕。同样出席了这次研讨会的海洋气象学家泰利·雷森在会议结束后回到英国高纬度的监测站，发现乔治亚、格陵兰岛等海域的海洋监测器接二连三地发出了海水急剧降温的警报。这个监测站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对堆积如山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他便向已经回到美国华盛顿的霍尔博士和他所在的气象机构寻求帮助。 谁呀？ 我是泰勒·莱普森。对不起，这么早了打搅你。 不，没关系，教授，什么事？ 我们有非同寻常的发现，非同寻常而且令人不安。你还记不记得你在新德里说过，极地冰盖融化也许会中断北大西洋暖流？ 是啊。 好了，我想这发生了。 什么意思？ 我们有个 NOMAD 浮标，前些天显示洋面温度下降，下降整整13度，我给你发了 email。 你等等。 起初我们以为是故障，可又有4个北大西洋的浮标都出现了同样的记录。 这真难以置信。 你预言过这会发生， 但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一代，这也太快了。 目前没有 一种预测模型能够远期测算这种情景， 除了你的之外。 我的模型是重现一场史前气候改变，不是预测模型。 目前也只能用它了。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至少这10000年以来没有。 与此同时，世界多地都开始出现气候反常的征兆。日本东京降下了拳头大小的冰雹，美国洛杉矶遭受严重的龙卷风袭击，澳大利亚被罕见的台风所困扰，华盛顿也出现了连绵不断的雷雨天气。霍尔博士的儿子山姆与他心仪的姑娘劳拉乘飞机由华盛顿飞往纽约参加知识竞赛，纽约却也出现了乌云压顶、大雨倾盆的糟糕天气，鸟类大批迁徙，动物园的动物异常焦躁兴奋。霍尔带领科学家终于获得了数据结果，他立刻找到了副总统。 副总统先生， 汤， 霍尔教授你认识？ 对，我们见过。 霍尔教授掌握了一些情况，你或许应该看看。模拟模型得出了一些结果，能解释恶劣天气的原因。 我一会儿再看吧，我得跟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会面。 这十万火急，我们的气候将发生巨变，就在这6到8个星期之内。 你说过这要过100年才会发生， 那次我错了， 那就当这一次也错了。 我也希望我错了，可你得清楚世界上在发生什么。 我们正在为这风暴做必要的准备，你还想怎么样？ 我看你还是开始考虑大规模的疏散吧，现在就疏散，尤其是北部各州。 疏散？ 没错， 你一定疯了，我得走了。 副总统先生，如果现在不疏散，那就太晚了。 霍尔还是没有说服副总统，他赶紧回到办公室，和身在英国的泰利雷森教授取得了联系。 教授，接个霍尔来电话，他们分析了我们的数据。在这儿呢。 Jack， 你能重新建一个热循环？ 是的，风暴正把强冷气流从上对流层一路往地面拉。 可气流到达地面之前应该变暖， 是应该，可却没有，它下降得太快了。 这是不是特殊个例？ 恐怕不是，除了苏格兰一个超级单体风暴，又发现两个，一个在加拿大北部，另一个在西伯利亚。 知道他们的投射路径吗？ 是的，和我们先前估计的6到8个星期相差太远，单这一个风暴就能改变地球的表面。这是风暴生成后24小时，而这个是48小时后，然后是7到10天后。风暴结束后，我们将进入新的冰川期。 教授，你该离开那儿了。 恐怕想走也走不了了，朋友。 我们怎么办？ 尽量多救些人。 欧洲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一行前往救助英国王室成员的飞行队因急剧下降的气温而死在途中。温度之低让他们在出舱的几秒钟内被迅速冻僵。同样的情况正在西伯利亚和加拿大酝酿生成。经过霍尔团队的努力工作，来自英国气象站的数据最终得出令人恐慌的结果。新的冰川期即将来临。竞赛结束后，天气越来越糟，大雨让纽约交通瘫痪，市区一片混乱。就在这滔天大雨之中，如山的海浪突破海港，涌入城市，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损失惨重。山姆一行人在危急时刻及时赶到了纽约的公共图书馆中暂避风险。而此时身在华盛顿的霍尔和妻子正在看着山姆的照片为他担心。 我爱这照片。 是啊，我也喜欢。 在哪儿拍的？ 迈阿密。 我在哪儿？我不记得那次旅行了。 Sam 和我还有我姐姐去的，你在阿拉斯加为博士学位搞研究。你还记得 Sam 小时候吗？ 什么都是还要。 嗯， 临睡前还要听个故事，在我肩上还要骑一圈，还要爸爸。 杰克， Sam 来电话，4号线。 Sam， 爸爸。 你在哪儿？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们在公共图书馆。 Sam， 我是妈妈，你没事就好。 嗨，妈妈。 你能给劳拉和布兰的父母打个电话报平安吗？ 当然可以。 Sam， 什么声音 ？Sam， 外面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 ？Sam， 你听着，仔细听好了，现在你就别往南面走了，太晚了，风暴会越来越猛， 它会变成巨大的暴风雪，中间有个风眼，就像一股飓风。 啊哈， 空气非常寒冷，不一会儿你们就会冻死。 我们该怎么办？ 听我说，儿子， 千万别到外面去，把能烧的都用来生火取暖，在那儿等着，我会来救你，你听见没有？我一定会来救你。 Sam， 洪水淹没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地下电话厅，山姆也沉入了水下，霍尔夫妻俩抱头痛哭。 Sam， 哦，他不会出事， 不会出事的。 你倒是说呀， 他不会出事的，你懂吗？ 山姆并没有死，他从水底游了出来，和劳拉抱在一起。而在华盛顿，霍尔终于有机会向总统亲自汇报情况，副总统及政府各级高官都在。 风暴一般会继续下去，直到引起他们的平衡失调得以纠正，这样我们面临的是全球重新排列。这超级风暴将持续7到10天，到最后它结束时，冰雪将覆盖整个北半球，冰和雪将反射阳光，大气层将重新稳定，不过平均温度将接近于上一个冰川期。 那我们怎么办？ 只能迁移，尽量往南。 这不是儿戏，教授。 你建议迁到哪儿？ 越是往南就越安全。德克萨斯，未遭水淹的佛罗里达地区，墨西哥是最佳选择。 墨西哥？你一门心思搞科学吧，国家大事我们管。 这办法我们提过，可你不愿听科学，不然不会这样。 你究竟有什么建议，霍尔教授？ 尽快疏散所有在这条线以南的人。 那么北边的人怎么办？ 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他们出去就会被冻死。这会儿他们最好别出门，待在屋里，祈祷能熬过这一关。 霍尔离开会议室，会议室里的高官们还在争论不休。 这可不行，因为一个科学家认为气候在改变，就疏散半个国家。 每耽误一分钟都会有人丧命， 这国家另一半人怎么办？ 如果霍尔教授说的没错，那么往北派军队救援只会死更多的人，得救那些能救的人，得赶快。 我们得用跟战场上相同的方法择优救治，有时候我们很有必要做出艰难的决定。 我可不认为放弃半个国家有什么必要。 你早点听他的就不会这样。 尽胡扯，他在华盛顿很安全，当然能这么建议。 他儿子在曼哈顿，请先了解这个，再怀疑他的动机。 我们照豪尔的计划干。将军， 在， 向国民警卫队下达命令，立即疏散南部各州。 是。 霍尔博士经过几番努力，终于说服美国管理层。美国总统决定遵从他的建议，疏散南边的群众。北方的群众则因为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逃生，只能自食其力渡过难关。大量美国民众举家南迁，强行渡过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寻求生路。很快，纽约寒潮袭来，海水结冰，许多市民开始自发迁徙，离开城市。而在公共图书馆里，最先发现这一情况的是一位流浪汉，他去遛狗，突然兴奋地跑了回来。 快看，外面有不少人，我遛狗时看见的，好几百个呢，他们在雪地里走。 大家纷纷涌向玻璃窗，真的有很多人在雪地里走。一位警察好心地开始组织大家逃亡，可山姆不这么想，他向身边的劳拉和另外两位同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越严实越好， 我们不该走， 5分钟后出发。 为什么？别人都走了。我爸爸跟我说，该待在屋里，出去就死定了。 你该告诉他们。 我知道。 山姆连忙跑到警察身边，拦住大家的去路。 对不起警官，这么做是错的。 什么？听着小鬼，我们都害怕，可别无选择。 不是因为怕。 好了，准备出发。 如果这些人出去，他们都会被冻死。 行了，你干嘛要胡说？ 这不是胡说，懂吗？听着，这风暴会越变越糟，要是谁出去遇上了，就会被冻死。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爸是气候学家，为政府工作。 那么你建议我们怎么办？ 待在屋里，尽量保暖，等着熬过这一关。 雪越积越厚了。 他说的对，我们该走。 我会困在这儿，没吃的，没用的。 是挺冒险，对。 毫无必要的冒险。 不，有必要。 别再浪费时间讨论这个了。 我们应该走。 好了，各位，我们走。 慢着，再考虑一会儿。 走吧，各位，我们出发。 就一会儿，这风暴会很糟，会变得非常非常糟，你们谁都活不了。相信我，先生，请你留下吧，留下吧， 山木曾千方百计阻止他们无谓的冒险，但是收效甚微，留下的人并不多。剧烈的降温开始在纽约发生，留在图书馆的人们依靠燃烧图书而得以幸存，离开图书馆的人们都被冻死在寒冷的风雪里，无一幸免。霍尔与他的团队驱车步行一路北上，前来营救山姆等人。经过漫漫长路和惨痛的牺牲，终于在风雪过后那一片苍茫肃杀的纽约城里找到了幸存的大家。在这场灾难当中，总统不幸遇难，副总统成为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他语态沉重地发表了电视讲话。 几星期来，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大自然毁灭性力量面前，我们已经傲气不再。多年来，我们一直抱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可以不断消耗地球的自然资源，不会产生恶果。我们错了，我错了。现在我在国外向你们做首次讲话，这个事实证明我们的现实已经改变。我们美国人民，世界各地的人民，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客人。我们有难，他们援手相助，给我们庇护。对他们的殷勤款待，我深表谢意。连日来，困在北部的人民的命运曾使我们万念俱灰，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就在几小时前，我得到了消息，在纽约市有一小部分的人与险恶的逆境殊死抗争，顽强地活了下来。我已下令立刻派遣营救队带他们回家，并寻找更多的幸存者。 就这样，政府的飞机前来救援，人类也从此迎来了巨变后的崭新时期。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美国科幻灾难影片《后天》。影片《后天》场面宏大，气氛严肃而凝重，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灰暗阴沉的冰冷色调。他以史诗的手法夸张地展现了环境和气候的改变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将地狱般的恐怖景象活生生地搬入东京、洛杉矶、纽约等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繁华都市，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也以具体的家庭和个人为视角，细腻地讲述了亲情、友情以及爱情等各种复杂情感在面对灾难时可能迸发的巨大能量。男主角霍尔博士既是一个关系着国家政府科研机构的前沿高层的代表和象征，又是一个具体家庭中负责的丈夫和信守承诺的父亲，一个上有领导下有团队的鲜活的中年男人的形象。电影以他为中心辐射开来，将灾难的影响尽可能广泛全面地反映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以此为警示，呼吁全人类停止对资源和环境的肆意挥霍和破坏，共同携手保护环境，珍爱地球。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